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挺特别的，就是在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呢，会有一个彩蛋，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听到最后啊，来听听看这个彩蛋是什么。 其实好久没有做过关于校园的话题了，特别是关于我的老师的话题。 嗯，对，马上是开学季嘛，很多的学生要回到校园，所以我们来应景来讨论一下关于校园的话题哈。学生期间你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嗯，说说老师的口头禅啊。 嗯， 肯定有那句你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有，是真的有。 哇，真的这个出镜率还很高啊。 对，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陈飞宇的《最好的我们》，也是很切合主题的歌。 是的，录音之前我跟莫大人还认真的讨论一下，觉得陈飞宇特别帅。 哦，对，而且是叼着金钥匙出来的那种人。 嗯， 羡慕，长得又好看又有资源。 哇，我就很难得从莫大人嘴里听到有一个男生很帅然后很羡慕的样子。 哎，别，哎，你别说，其实我还挺喜欢看长得好看的男生的。 你会不会 啊？没有没有，就是听说你老看什么你就会变得像什么。 我懂你的那种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好吗？好了，我们来聊一聊大家的留言吧，千万不要扯偏了。 嗯， 收。 对，魁小兵他说呢，我在走廊那头就听到你们在吵了，整栋楼就你们在吵。 嗯，下面有个网友啊，叫网友，下面有一个叫佩奇奇爱的听众，他说哈哈，同一个地球同一款老师。 嗯，所有的老师都这么说，好像全校就你们在吵似的。其实每个班主任在说自己班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就你们吵。 对，就你们。那入将军今天学习了吗？哇，一看这个妹子就看过那个一吻定情，入江直树君。 啊， 然后他留言说， 哦，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一年比一年差。 啊，哦哦，还真的被莫大人说中了，真有人说这个梗。 是。 哎，还有人说你是我们，你是我带过最调皮的一届，这个班主任有点意思啊。 反正就是最差的，最调皮，成绩最差，然后最不听管教就对了。 真是这样。 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伸出了双手却不再会有我们。声声蝉鸣告诉我有一个夏至，回忆中那 那些人。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博文的夏至。 嗯， 哎，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夏至了，已经要秋天 入秋了。 对，已经要深秋 了， 我觉得。对，这两天北京天气很是凉爽啊。 嗯，不过深秋也是莫大人最煎熬的时候啊。 对， 这个花粉过敏啊，我此刻应该已经躲到南方去了。 录完这期节目之后，莫大人就麻溜的就离开北京了。 嗯，其实我们节目都是提前录的啊，这个时候还是在八月呢。 啊哦，这期节目是要九月放吗？ 对，要九月初的时候放的。 哦， 现在是九月初哦，朋友们。 哦，对，这个时候莫大人应该已经在温暖如春的南方了。 嗯，天奇贩卖机他说呢，三年过得很快，你们不要不相信，一开始我们还在笑着说怎么可能呢，三年很久的，没想到真的一眨眼三年就像三天一样过去了，真的好快。 嗯，是这样的， 有点失落呢。 现在想想上学那会儿，不管说考试很难很难熬啊还是怎么样，都觉得是很美好的一段时光哈，你不会觉得那么讨厌了。但当时上学的时候还真不觉得，就想着说哎呀赶紧毕业吧，赶紧就逃离这段日子。 嗯，对，就是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然后做一个怀旧的人，就是离开这个阶段之后才会说，哦，原来我经历的过的就是青春，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了。 哎，真的，如果让 我 去， 就是我曾经最爱的人了。 嗯，真的，如果让我评选一下，在我以往的生命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时光， 最开心的时刻， 哎，对，那真的应该是大学了。 嗯，大学啊，其实我最喜欢的时光应该是，刚开始在酷我一起做节目的那个时候。 哦， 就是、 是因为有萱草吗？能见到萱草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四五个人一起为了一个事儿去奋斗，那个时候市场上还不是很多嘛，就是做那个很新鲜的事儿。 嗯， 然后每天呢很开心，做工作很开心，然后还能一起去玩儿旅行什么的。 哇，听到莫大人， 那个时候又是又快乐又开心。 我听到你这么讲我都要哭了。哎呀，真的是时光 想起过去了， 一去不复返。那个时候还经常加班来着。嗯，领导说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完，做不完不要下班，就要留下来去做。 嗯，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经常说我们是在用生命录音啊，燃烧生命的那个为大家做节目。 你知道吗，我现在有的时候看酷我的歌单，我发现有一些还是我们当时做的。 哦，对对对，好怀念哦。 嗯嗯， Air Force One 他说呢，我曾经有个学生是怎么怎么地的，我曾经有个学生怎么怎么样 啊。有 老师总是用对，用曾经的那个人 来跟你们做对比啊，别人家的孩子多优秀。 对，或者说就是说自己培养过的学生以后毕业啊，工作去哪儿了，比如说当警察了，或者是去当护士啊医生，就很骄傲，就在下一届的学生面前就说， 嗯， 哎呀，我以前培养过那个学生，人家老优秀了，你再看看你们。 其实很快你们就会成为学弟学妹的榜样。 还真的，我有一次回学校看我以前老师啊，然后有一个学妹 拿你做比， 有一个学妹就过来，因为她以前也认得我，她说哎呀我们班主任经常在课上提起你。嗯，我说是吗？很开心也能成为老师口中的那个就是优秀的 人家的孩子，优秀的孩子。 对， 却是输在年华，何时再问一次你好吗，再次奔跑在艳阳下，当初那个美丽盛夏都散落在海角和天涯，曾经 下一首歌来自葛雨晴的《亲爱的你》。南巡很疼，他说呢，等到上大学你们就轻松了，从小学就开始这么说了。 哎，其实是真的吧，我觉得上大学相对来讲是轻松的。 嗯，相对自由一些，也不会有那么强的升学压力，除非你要考研啊，考研就要自己逼自己。 嗯，对，因为你上完大学之后毕业后去工作的话，其实说实话还不如上大学的时候轻松呢。 嗯， 老人说的没错，上大学是人生最轻松的一段时光了。王毅真的很可爱，他说老师说自己耽误一分钟，他说哎，我再耽误大家一分钟。老师说学渣耽误一分钟，说你耽误人家一分钟，全班六十个人，你就是耽误人家一个小时。 老师这个双标啊。 是的， 双标的很厉害嘛。 这个老师也是很可爱了。要我的话，我跟你讲，我会把老师的那句话录下来，然后当老师说瞎渣的时候给他放给他听。 老师你听。 对， 对，萱草你只要放过之后，以后老师再也不会在学弟学妹面前说哦我们萱草怎么怎么样了。 他会闭嘴不谈是吗，假装忘记我这个学生。 不会孤单老点，高中的时候你脱衣的坏习惯，为你拖累的我迟早要发展。我说再熬夜黑眼圈又眨一圈，没有我在身边是不是心情了些，想起每次失恋一个电话就出现， 下一首歌来自于林宥嘉的《追寻年少的光》。 嗯，我不是真正的快乐。他说呢，初中老师说这个高中会讲的，高中老师说这个初中讲完了，所以到底谁讲啊？ 会有一丝怀疑， 推来推去， 我中间哎，好像错过了一年的这个学习时光吗？ 到底是谁教的我呢？ 香甜可口的巧克力，他说老师会说哎，这题是送分题，我就不讲了，结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别老师。 对，送分我这也送不到这儿来，是不是自己也接受不了。 嗯，劈叉的舰长历史老师说 A 答案很显然不对， B 答案没有涉及， C 答案直接排除，所以选 D。 我觉得老师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 我懂了，我会这招我就能当历史老师了。反正讲卷子的时候评讲的时候就这么讲就对了。就比如说 台下60个人全是黑人问号脸。 就比如说哎呀这道题不用讲吧，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选 B 嘛。 好好，下一道。 下一道，哎呀这更不用讲了 A 嘛。越努力越幸运，他说呢，耽误大家2分钟啊，我讲完这道题咱们就下课。 啊，你知道吗，最怕的就是中午之前的最后一节课老师拖堂，这样的话会直接 影响到我能不能抢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 是的，就很关键，真的就放学铃一响全校学生都奔食堂去，太壮观了。 哎，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那种老师了，就是中午最后一节课嘛，老师会说哎，咱们要不然提前10分钟下课吧，你们好早一点去食堂吃饭，大家都呼喊老师万岁。 真的太贴心了。其实真的我觉得老师也应该体谅一下学生哈，上学真的已经很苦了，如果再吃不到自己喜欢的菜的话，真的是我能郁闷一整天。 都排队真的要排很久的，要抢的那种。 是的。知道那点光通往一座又一座的孤岛，风吹呀吹呀吹起单薄的衣裳，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不见星光无妨，你就是我迷失的我留在现场，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带我走趁着无常没登场，最悲伤在随你流而下，淹没了时光，我们也不过是在教室睡过头，笑说着梦太荒唐。随悲伤再次逆流而上，是睡过头，为何眼泪一直流。 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梗。 耿耿于怀的梗。 汪苏泷最近也特别火， 他一直很火呀。 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去广州嘛，然后刚下飞机，一大帮粉丝在那儿堵着那个机场出口，我以为哎，我心里还想哎，他们知道我今天要来了吗？ 想多了。 然后呢我就问旁边的小姑娘，我说哎，今天是谁来了，然后他们说汪苏泷来了。我说哦，现在汪苏泷这么火了。 我教你，你知道吗，男人，我看也是看了有一个艺人这么做的，然后他就你就勇敢的上去，然后招一招手，然后不管他们认不认得你，然后因为采访的时候那个艺人是这么讲的，他说哎呀反正不是我的粉丝，能捞几个是几个。 上去合影那个握手啊，是吧， 对对对，说谢谢你来谢谢你来，就这样，你就这样热情一点，大胆一点，勇敢一些。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他说呢，想起了夏洛特烦恼中的王老师说的话，他说呢，把老师说的话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同学们把书翻到142页第三题，必考题，头两年没考，今年肯定考。 这期节目啊，听了很多句话，我真的很恐怖，感觉回到了上学的时代，老师就在我面前跟我讲，真的就是老师最爱说的话了。 会不会那个同学们因为有阴影，所以就关了这期节目？ 有可能， 那你就错过了。 对。我然后 错过了后面的精彩。 既然这样，我再分享一个这个恐怖的话吧。你手里拿着彩虹，他说标志性的动作呢，就是半举着双手把袖子跟手表抖落下去，然后呢一只手转着手表说，来我叫个人，这简直是噩梦。 哦对啊，我最怕的就是叫个人上去做题了，在 黑板上。 嗯， 你知道我大部分时间都做不出来的，特别是数学题，然后就很尴尬，然后就一起上去的同学，我就会悄悄的暗示他一下，那个告诉我该怎么继续往下解那个方程。 我最恐怖的一个有印象的事情，是我们一个英语老师啊，特别喜欢就是背诵一段这个文章吧，但他背诵的方式就很奇怪，就比如说他会点一个坐第一排的同学，然后这个同学站起来呢背第一句，哎，坐他后面的同学再接着起来背第二句，就是一排的同学都要起来，就是那种要轮到你但是又没有到你，你都有点紧张到本来你会背的但是可能又忽然间不会了那种心情，你懂吗？ 哦，这太可怕了这个。 嗯，我们老师特别喜欢那种提问方式，就先点一个人，然后后面就慢慢哎你接着你，就一排过去这样。 压力好大。突然想起就是第一次去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就是一排嘉宾嘛，但是每个人挨着说，就那种心情也是，就第一次在镜头前讲话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心情。 就是那种就是要到你但又没到你，然后你就很紧张。 对对对， 自己在心里重复很多遍要说什么，可是到时候真到你了也不一定能见得说得出来。 嗯对对对。 隐藏自己情绪的办法，默默守着电话，心里的泪一直下，那是耿耿于怀，伤疤未结痂，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有时一念盛夏，会偶尔想我吗？你还有遗憾吗？为什么不说话？我真讨厌长大，要怎样让你相信我说的谎话？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雨绮的《亲爱的公主》。 嗯，很欢快很开心的一首歌啊，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周五。 嗯，是的，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些开心的留言好了。 嗯， 这个朋友他叫做 JoyHH， 他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呢，班主任在黑板上着写人可远心永远 啊， 人可以远，对，但心是永远的。哇，这个班主任很有文化了。 嗯，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老师说过一句话，你们要好好学习啊，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 是这样。 还有堂堂堂美少女他说呢，讲完这道题就下课，结果巴拉巴拉的一讲都已经上下一堂课了。 超甜女生他说，哎呀，现在谈什么恋爱啊，等上了大学找个外国人不就更好了吗？老师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找个外国人就更好了呢？ 哎，太可爱了。 徒步少年狂他说，我们高中老师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要有激情啊。怎么个激法？ 激情 、 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教那种激情英语嘛，就是让你在教室里， 是我懂你的意思， 让你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疯狂的喊啊， 大声朗读。 对对对， 哎，我们大学有一个男生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天早上起老早了，就在那儿嗷嗷叫，我们大家都觉得他有精神上有点问题。 太可爱了，就像上早课似的，你像好多艺术生都上早课嘛， 嗯， 每天早上起来这个咿咿啊啊的，还会练声啊，说绕口令啊，就是练嘴皮子。 嗯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我是女神，她说呢，我们政治老师的口头禅啊， 需要我给你们力量吗？随后一记响亮的重拳就拍在了我们的背上。虽然现在我已经快30岁了，可是这句口头禅我还是记忆犹新。我要传功给你了。 是是，这好像古代武侠剧那种传内功给你，啪一下子打在你背后。 对对对，太可爱了。需要我给你点力量吗？老师也好中二啊你。 不需要是不是？不，但是我觉得可能学生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嗯，对，还没刚话音刚落，那一拳就已经落在你的后背上。 是的，然后吐血好了。 真的是一个中二，看武侠太多的老师啊，挺可爱的。 嗯，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中说了好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就开开心心的， 滔滔不绝了。 是的，这样很开心，很欢快的氛围，炫草也觉得很轻松，很怎么说，回忆起来老师说过一些很经常说的话，还是挺开心，至于还有点感动呢，会觉得说啊，时光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 对对对， 老师们不知道还好不好呢，是不是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幸福吗？ 但是每次回想起来还觉得突然心又年轻了似的，然后热血沸腾了，眼眶中还热含着泪水的那种感觉。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 我们要永远热血， 永远热泪盈眶。 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年轻了是吗？ 对，永远18岁。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真正的要跟大家讲再见了，分享了那么多的留言，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得过瘾哈。我觉得最精彩的节目永远是下一期节目，所以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下周五的酷音乐调频了。 对呀、啊，下周五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来说一个中秋节的专属话题吧。我们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分享出来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最好是特别关注啊，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留言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期待你的故事在我们节目中念到，赶紧去留言哦。那我们下周五的节目不见不散啦， 拜拜，下周见， 拜拜。 本期节目开始，在节目最后我们都会选出3个幸运听众作为参与节目话题互动的奖励，感谢您贡献了自己的故事给我们听，给这3位幸运听众送出酷我音乐 VIP 卡各一张，感谢支持。他们分别是纳入将军，今天学习了吗？第二位是我不是真正的快乐，我后面加斜杠，王毅真的很可爱。恭喜这3位听众朋友，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不要气馁，下次我们节目的话题呢你要积极留言了，也许你也有机会得到奖励。那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拜拜。 直送送，害怕你听过讨厌我，又害怕没听到我告白，怎么说你明明在看我，怎什么笑容，还不快来见我，像童话一起生活，扑通扑通心跳，因为你失控，害怕你听过讨厌我，又害怕没听到我告白。